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晚上11点，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在由高运算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推行走塑胶第二阶段的时候，会强制禁用外卖胶杯、胶饭盒。在实施之前，会先推出试验计划，寻找合适的替代品。他强调，环保政策要因时制宜，走塑第二阶段暂时未有具体的落实时间表。他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在实施第二阶段措施的时候，很难要求大家拿着个汤碗去买外卖食物，所以会同业界合作，在今年中开始同业界合作试验不同的替代品。至于暂缓了一年的垃圾征费几时会再推出，他说将会7月向立法会汇报，要看整个社会认为是否合适的时间再推。他说社会对减费和回收的认知增加了很多，但在贸易战和经济转型下，用强制措施推动环保政策会惹来反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政府修订小型无人机令，建立健全的法律框架，为低空经济有序运作奠下根基，同时为业界持续提供发展土壤。他在网志说，有关的修订焦点是新增丙类无人机分类，允许本地合法使用较大型的无人机运输更重的货物或者更距的距离更长的距离。修订同时要求丙类无人机在操作之前先获得民航处许可，并且需要投保1500万至2000万元的保险。他说特区政府团队亦正推行一系列的配套工作，正就低空基础设施进行技术研究和规划。有报道指，欧盟考虑加强制裁俄罗斯，或者会将20多间的银行剔除出国际支付系统 SWIFT， 同时降低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并禁用北溪天然气管道，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结束俄乌战事。彭博引述消息人士说，欧盟委员会正就有关的计划和成员国磋商，暂时未有定出实施的时间表。据报欧盟亦都考虑对24间银行实施额外的交易禁令，以及大约28亿美元的新贸易限制，进一步减少俄罗斯的收入，限制它获取制造武器所需的技术。消息人士又透露，欧盟计划提议将七国集团对俄罗斯设置的价格上限由现时每桶60美元降至45美元左右，但此举可能需要美国支持。七国集团财长早前在加拿大举行会议，未能够就降低油价上限达成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连续第二日交换战俘，星期六各自移交307名的战俘，其中获释的俄罗斯军人正身处白俄罗斯境内接受心理和医疗援助。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大规模交换战俘计划将继续进行。俄乌两国今个月中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各自移交1000名的战俘。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俄罗斯将在未来几日向乌克兰转交关于和平调解备忘录框架内的阶段性技术方案。他说有关的文件制定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现阶段这些内容不会公开。法国南部滨海亚尔卑斯省大停电，康城等多个城市一度无电，现时电力供应正逐步恢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朝早10点左右，康城一带的商户、住宅和火车站一度无电，康城和周边地区大约16万户受到影响。正在举行的康城影展主场馆亦都短暂停电，主办方要启动后备发电机供电，包括闭幕礼在内的活动同影片放映按计划进行。法国电力系统营运商说，一个变电站在凌晨发生火警，导致供电线路受损，到朝早10点一个高压电线杆倒塌导致断电，警方正调查停电是否人为所致。 在多哈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国家队的黄彩音、火棒、孙明沙在混双决赛以3-1击败日本组合，赢得混双冠军。另外，孙明沙在女单四强以局数4-0击败日本的伊藤美诚晋身决赛。由于另一场的四强赛亦都是由中国选手对垒，中国队提前锁定女单金牌。这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 FM99.7 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三城广播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4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稍凉，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下星期三及星期四骤雨较为频密及有雷暴。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0%。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未来仲未嚟，而家未嚟，不过现在就要准备。无论你嘅志向系人文、商业、科学定社科，一定要为未来打好根基。香港五伦共学院特约《现在创未来》主持黎莉会分别揾嚟香港五伦共学院代表，分享学院不同课程以及学习支援，点样帮助同学把握现在，开创未来。现在创未来，逢星期四上午10:30，搵嚟搞穿时段内播出。 哇，你的皮肤靓咗咁多嘅，啲斑又浅，皮肤又紧致，成个人后生晒。 你都睇得出咧，我搵啱咗个专家，佢用心钻研，咪有咁好效果咯。 咁介绍俾我识啊！ 使乜我介绍啊？你听实逢星期六朝早9:30到10:00，医学美肌新世代吴小姐咪得咯。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到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扯到行， 欢迎大家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我是 Ben 李有毅， 是 Benson 李国伟。 哇，今日咧就我哋请嚟一位嘅嘉宾咧，都几重份量下噶吧？ 系、啊哎、 Benson 你介绍啊。 嗱，佢咧就系、是、由龙虎武师啦，去到掌门人。 O、嗯、K。 然之后咧又由特技人咧去到做一个著名嘅动作导演啦。 Yes。 咁啊，动作简直了得啦，口才更加了得添。 系啊。 咁咧佢就系一个超级无敌掌门人嘅掌路大师兄， 钱家班过千。 嘅钱家乐系啦， 系啦，咁啊，我哋11:30咧就会请佢上嚟咧，同大家一齐倾下佢。哇，佢个我谂你知道佢入行同埋嗰啲精彩嘅经历咧，真系即系叹为观止嘅。咁、嗯、大家一定要期待啦啊！ 系啊，咁咧啊，爸爸嗱、嗯，即系前排咧都我又睇咗佢一个即系健康产品嘅广告咧，佢、就话咧，佢话啊，以前后生啊，大饮大食啊，冇节制啊嘛，系咪 啊？系啊， 咁咧。 讲起食啦， 咁点咧？ 咁不如我哋今日就讲下啲饮饮食食啦。 好喎、啊，好喎、啊，饮饮食食 ，OK， 系， 系你开始先啦。我知道咧，对于饮食嘅嘢咧，爹哋就好多嘢讲噶啦。你讲先啦。 我如果讲起饮食咧，有啲趣事嘅，虽然好多人都试过啊，但系我咧就之前咧就喺，因为有段时间喺长沙啊嘛。 哦，嗰阵时即系参加快男， 系啊，参加快男嘅时候，咁、就喺长沙。咁嗰阵时其实都冇特别留意究竟长沙菜系啲乜嘢嘢咁样。咁咧去到都好得意嘅，一去到咧，我本身唔系好食得辣嘅人嚟嘅。咁、但系入到去咧，我啲朋友咧第一次同佢哋食饭啦，原来全部菜基本上每一样嘢都系辣嘅。 哦，咁会唔会去到长沙真系搞长沙？ 即系搞长沙， 会唔会辣得滞啊？ 都真係幾辣，即係開頭真係會食唔到嘅， okay. 會有啲痛苦嘅。咁、 okay. 我諗住啦，第一次同佢哋食，即係啲新朋友個，誒、哎、嗱，我請你食飯咁。咁、 okay. 啊，誒、哎、醒目啲，嗌個菜冇事啦啩，走個菜。點知個菜 最辣 最辣，因為最多辣椒、最多辣油，全部喺個菜度。哇！嗰陣時，咁但係嗰段時間食完之後咧，翻到嚟香港啦，或者嗰段時間過咗之後咧、辣咧。即系食辣呢个吸 收，不是问题， 完全唔再系一个问题啦，已经完全提升咗。 但系会唔会变咗你中意食辣咧？ 诶、有段时间系嘅，有段时间系中意食辣嘅，因为我女朋友都中意食辣噶嘛， 哦、 即系有阵时会中意食辣啦，咁变咗就多咗食辣添， 即系唔会要去到无辣不欢嗰种， 又唔会，但系开心嘅，食辣都会有阵时会觉得唔够辣添，即系如果要辣咧，就要到 point 嘅辣。 所以嗰啲话不怕辣，辣不怕，最紧要嗰个就怕不辣啊！ 我怕不辣、啊， 即系最后尾嗰个境界就系怕佢唔够辣啊！ 系啊，即系会挂挂，即系好似例如话你饮咖啡，你有个甜度你惯咗噶嘛？ 系 咁，然之后佢个唔到嗰个甜度咧，即 系 或者好似饮杯柠檬茶或者饮个可乐咁样啦，个可乐。啲冰融咗落去冇味啊！ 系啊系啊， 淡咗， 所以一定要唔好加冰咁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嗰个感觉系咁样。同埋嗰阵时咧，就同啲朋友去嗰啲街啊，步行街， 步行街。 咁咧嗰阵时有班朋友就即系好开心咁啊！喂，嗱我哋嗱呢度好出名啊，你一定要试下咁。咁我买晒一扎嘢翻嚟，咁啊即系嗰啲要扫街。然之后佢哋攞咗啲咩嚟咧？炸茄子啦， 哦，炸茄子系啊，OK 啊，呢、這个我都食到。 炸蜘蛛啦， 咩啊？蜘蛛 系， 唔系嘛？ 蜘蛛啦，诶，嗰啲蚕蛹啦， 蚕蛹系， 全部都系炸嘅。 系啊，哇，蝉啊， 蝉系啊，咁、啊、第一次咧真系唔得， 唔得，顶唔住， 唔得，真系顶唔住，但系冇办法。佢即系冇理由 劝你噶嘛， 冇理由唔食噶嘛，哦、即系佢哋买晒翻嚟，我唔食，我唔食咁系唔得，真系、即系点都要俾面，即系嗰班朋友，咁啊食咗个炸茄子， 啊 OK 噶， 漳州 脆， 好脆噶， 好脆噶，好似虾片咁啫嘛， 诶唔系虾片，诶似鸡皮， 鸡皮， 好似炸鸡皮，系啊，然之后就食炸蜘蛛， 哦炸蜘蛛， 但系炸蜘蛛咧， 哇我听起都冇， 即系蜘蛛成手板咁大， 吓手。板咁大只嗰啲唔系蜘蛛嚟噶嘛，成只青蛙啊， 仲有啲毛，即系少少毛。 哇！你听见都惊啊，真系。 咁但系咧，佢就即系我食咗一半啫，我食唔晒嘅。咁原因系咩咧？因为原来一炸蜘蛛咧，佢话有分炸得好同唔好嘅。佢呢一间炸得唔系好好，所以啲皮有啲硬。 咁你 唔系脆啊？你咬落去嘅时候即系有少少硬。 喂 ，stop！哇，越讲越得人惊。真系。 咁但系自从嗰次食完之后咧，我冇再食过啦。即系，但系咁讲嘅，我觉得系嗰、那个纯粹系嗰个感官上第一次嘅第一下摆落口嗰个恐惧嘅，但其实食落去个味道唔系， 即系佢话螃蟹一样啫。如果蟹你唔知道系咁好味嘅话，睇见咁嘅形状你都好似好 惊啊，系噶系噶， 系咪先？但系食咗落去，哇，原来咁鲜味噶，所以咪即系有个谚语就系第一个尝螃蟹嘅人啦，即系你够胆试，你又够胆试食蜘蛛，哇，你都真系犀利。你讲开扫街咧，我讲起。即系我哋喺有一段时间喺即系河南啊嗰部分啊，咁去到开封个地方，开封咧最出名就啲夜市，有啲就讲嗰啲夜市， 系 又系扫街嘅。咁我已经发觉突然间一样嘢，哇！我吓、啊、炒咩话？炒凉粉，佢话凉粉、啊，我哋食凉粉 系冻 冻啊嘛， 系咯。 佢话炒凉粉、啊，咁而且唔系一档啊，好多档、啊，咁啊即刻走去试下啲炒凉粉。原来真系好似我哋啲凉粉咁，但系就唔黑色嘅，即系少少透明咁样。 哦，即系好似水晶粉。 系啦，但系 可粉形状， 唔系嗰种，佢系一嚿嚿嘅。 一嚿嚿、哦、一嚿嚿嘅，即係涼粉咁一嚿嚿咁樣嘅。咁、哦、然之後炒，咁落好多料，同埋就幾香嘅。咁啊，原來炒涼粉都幾得意喎。 我未食過，未食咁講好似又幾好食咁啊。 係，仲有一樣嘢我諗咧，就好多人咧都未食過嘅。啊，我去到嗰邊就係，好多人鍾意炒嘢㗎嘛、嗯、即係炒下孖展啊，炒下股票啊，炒下地皮啊咁樣㗎嘛。 地皮 係啊，嗰邊有炒地皮食。 等陣先，等陣先，咩叫炒地皮啊？ 炒地 炒樹皮嗰啲 friend， 炒地皮。 炒地皮係咩呢？原來呢地皮呢就係呢落完雨之後，喺一個特定嘅季節，地下嗰度呢就會生咗一層青苔。 哦， 咁然後將啲青苔呢就刮咗出嚟，然之後搵啲雞蛋去炒，我話俾你知係好好食㗎。 好好食㗎。 炒地皮係好好食㗎。我唔愿意炒地皮賺錢啦，嗰度炒地皮係好味 㗎。我點解嗰個口感係 即係其實好似有即係你覺得好似紫菜咁囉。即係 哦，因為佢炸咗啊， 唔係佢炒，即係濕嘅紫菜，唔係乾嘅紫菜啦、哦。即係啲味就即係有啲幾濃郁下嘅，即係呢種味道係好特別，而且唔係經常有得食，係特定嘅季節。 係啊，係好過癮喎。 係啊， 有機會真係要試下喎呢個。 仲有好多啲串燒啦，我哋喺嗰邊好多啲文化就係食串燒。咁串燒我哋香港就一串串啦，你食兩三串可能就夠㗎啦，係咪？即係或者四五串夠。 嗯， 嗰邊啊，真係一手嗰啲一手揸落去，因為佢咧每一串咧係好細嘅嗰啲嘢，即係嗰啲切得好細嘅。咁我嚟咧， 好似一粒 一粒嘅啫，你見到個 一粒豆咁樣。 咁你食嗰啲燒串咧，就要食好多，一手揸落去， 即係廿串，即係每個人都廿串起咁樣。 咁嗰邊就好興，即係燒羊肉串噶嘛。咁羊肉串咧就一定要前面兩嚿瘦嘅，後面兩嚿瘦，中間嗰個一定要肥。 啊、 一定有一嚿肥肉裏面，咁因為咁樣燒嘅時候呢啲油就流落去，咁呢就會香啲嘅。嗰、 啊、 邊就真係好好味嘅。喂，講起食真係有少少肚餓。 我都有啊。 好啦，不如我哋唞一陣間食少少嘢先，再同大家傾。 这么远，这样令人想挂念。月色旁边留一线，日后会写上我们的诗，如可以。你着墨成圆点，我寄醉成圆圈，沉闷风景一息间变小说。随这刻的视线，都只有蒙蒙春天，朦胧中只得你是光线。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睇似，无人知晓的心意，很想接下去描写初恋，犹犹疑心思仍初恋。想知我们如在樱花都散落时，又会否刚好的中意，待你写上我们的诗，如可以。想说我才失语无限次，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齿，无人知晓的心意，很想继续去游这花园，来来回编织成故事。想知我们如在樱花都散落时，又会否刚好的中意，让我 写上我们的诗，如可以，但是你不写我的小故事，留下我不写你的诗，以后遗憾没有恋爱一次。匆匆四月如何的开始，如何的终止，从来无牵手的章节，翻开了无数情节，到最后都没有那些事。愿我记得儿童时淡忘了，旧故事水上流伏线，时和地空等一个条件，是最青春的某人望见。 我增值是机会啦。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 70%。 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和香港都会大学 NEPACE 合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资深广播人帮你沟通声呢。 陪着我挽手穿过海，穿过山， 一首关于爱同承诺的深情作品，金牌监制张家诚倾力制作，冯志豪1314一生一世。冯志豪最新派台作品1314一生一世在各大串流音乐平台听得到啦。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新城有个节目叫做宠爱你，老婆你点睇？ 我有六只宝贝，你 最紧要咧，宠物我哋要爱锡佢啦，仲要支持领养。 冇错啦，养宠物之前一定要谂清楚，你系咪真系爱佢？因为佢对你系一心一意嘅主人，你千祈唔可以养养下就抛弃佢。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我想问我爸爸妈妈点解逼我做功课？ 点解唔可以俾我用我自己储嗰啲零用钱去买我想要嘅虚拟货币？ 点解一定要做晒全部嘢先再玩？ 我觉得 Steam 最难，射咗好多实验好烦。 点解我哋唔可以喺外太空呼吸？ 点解天上面有太阳同月亮？ 宇宙系点样嚟？ 小朋友真的很多内心的问题和很难答的问题。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人仔细细，我来你请你不同的专家带这班小朋友问下他们先。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好在仲有得听，病痛病身在流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我是 Ben 李永毅， 我是 Benson 李国威。 哇，正话食嗰少少嘢真系好啲，个人 系食得开心， 开心啲啦。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又继续讲食。哇，正话我系讲开喺即系中原嘅文化里边咧、其中有一样嘢咧叫做烩面，即系火字边一个烩，嗰个烩面。咁咧烩面嗰阵时咧，我初初去到嗰边，咩叫做烩面咧？咁就啊，原来佢话烩面就一碗面啫，就食烩面，系嗰边。啲人咧就係好中意食嘅，即係等於香港嘅雲吞麵包，周圍都係嘅。咁嗰啲烩面咧就係計段兩計嘅，即係二兩四兩咁樣嘅。咁我哋初初去到嘅時候咧，就嗰啲朋友咧就請我哋食飯啦。咁叫咗即係都好多餸，因為嗰邊啲餸都幾多。哇！叫完曬之後，咁啊食麵啦，咁食主食啦。咁佢話：，咁啊食麵啦，咁啊烩面。咁佢問我哋幾多兩，咁我話：，我真係飽啊，二兩。跟住我個朋友咧。佢叫大胃王，好大胃嘅。佢话四两， 跟住我你係 sure 你要四兩，我真係要四兩，我要四兩。OK， 食完咁多嘢仲食四兩面，好啦，一嚟嘅時候喺個咁大嘅湯碗，四兩面係好多嘅， 即係大，即係 大湯 頭咁大， 好大嘅一個大湯碗攞啲面過嚟，佢係冇可能食得曬嘅， 即係好似打邊爐個鍋咁樣嘅 size， 好大嘅，真係黐線嚇死你。總之我香港一個大一兜湯咁嘅面咧，一個湯碗嘅面，哇，好開心嘅。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喺嗰邊咧最中意食一啲嘅羊串，就話講咗啦，仲有嗰啲涼粉，我哋講咗啦，同埋街邊上面咧，去到一啲大啲，如果要請客嘅時候咧，點樣食咩咧？燒全羊。 哦， 咁啊，燒全羊就即係佢成隻羊燒嘅，咁時間都需要耐啲。 嗯， 咁但係即係成羊出嚟就係好香嘅。香港比較少食到呢啲燒全羊。 係啊，香港就係嗰啲 kebab 啊，嗰啲叫咩咧？我唔知。即 刻包一朵上，即系好多，即一块块肉， 系 排上去，跟住切落嚟嗰啲， 系啦， 但系佢系成只羊摆落出嚟， 哇，过瘾、啊， 要烧好耐嘅，烧 嗰只，佢系咪好，即系都好 juicy， 好 OK 嘅 juicy， 因为佢焗嘅，佢差唔多，佢烧嘅时候摆咗个嗰个滚筒里边嘅吓， 啊 滚筒里边咁慢慢烧嘅，好靓嘅， 好正，我未食过，我成日听佢哋话，有机会咧，如果你 食烧全羊， 烧全羊 咧， 你要多人，同埋你有机会咧就食啊，因为真唔系度度都有得食嘅，试一次咁样， 系啦系啦， 咁你讲起头先咧，即系二两。一兩呢個呢我都有個故事嘅。 好啊。 咁呢之前呢我就同個朋友啦，咁啊我哋嗰日呢就要飲咗酒。咁飲完酒之後呢我哋去揼骨，揼完骨呢、然之後個朋友呢就話喂醒咗就拍醒我，喂 Benson， 我肚餓啊，我出去買少少嘢食先啦。 好啊。 咁我好囉，咁我出去買嘢食，我諗點解佢唔撳，即係點解唔撳 即係外賣返嚟。 係啦。咁點知咁佢走咗出咗去，咁我好耐都唔返嚟。咁我心谂，唔紧要啦，咁我有佢啦，我就瞓觉先啦，再瞓翻先啦，等佢买完嘢翻嚟再叫我。点知，佢又冇叫到我，佢自己食完就瞓着咗啦。咁啊，到咗我再醒翻嘅时候咧，我就走去揾佢。 系 一打开门，点解有咁大袋嘢喺度嘅？咁我就原来咧，佢系走咗出去买粥。 哦 ，OK。 然之后咧，顺便买油炸鬼。 系。 咁然之后佢同我讲翻咧，佢就话啊，嗰阵时嗰个人咧就问佢，你要几多油炸鬼啊？ 啊， 一斤定系两斤啊？佢就以为系一条啊，一斤木字边个斤？佢一条定两条？咁油炸鬼咁廿蚊，即系10蚊一条，20蚊两条。咁我要两斤啦、 即系两 斤嘅油炸鬼，即系两大袋嘅油炸鬼，咁俾咗钱你。 哇！ 所以嗰一部有两大袋油炸鬼派咗屋企。 哇！真系 好夸张，所以大家小心啊！即系呢个 斤。 两真系要小心， 系冇错啦，唔系嗰个根啊，大家冇捞乱咗啊！喂，如果讲起油条，不如听翻首歌啊， 好啊！嗱，呢首歌咧就系叫做《豆浆油条》啊，嚟自林俊杰嘅， 好。 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哦耶，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